那我们就继续接着昨天的课程啊，跟着小柴胡汤去逛街啊。那这个下一条小柴胡汤条文是哪一条啊？10.4啊。这个10.4呢，这个就是少阳篇本身了啊。那我们现在既然都已经到了少阳篇，我们就上篇整个条文把它顺完啊。这个少阳病呢，它是张仲景的少阳病的提纲症状是口苦咽干目眩啊，就是但是这个时候呢就不能什么但见一阵了啊，最好这个人就是又嘴巴苦，早上苦啊，然后又喉咙干，又容易晕眩，那这样子就是相当完美的少阳病的体质了。但不一定喉咙干了，嘴巴苦加晕眩也可以了。那单纯晕眩的话呢，你就会有一点缺乏主症点了。因为单纯晕眩，你可能是苓桂竹甘汤，可能是泽泻汤，对不对？有好多好多别的可能性啊，或者五苓散，所以就没有那么齐全。然后呢，他就说这个人呢，通常啊，还有可能是怎么样呢？就是少阳这个系统啊，有风邪的时候啊，就是会觉得耳朵呀听声音有一点闷闷的。那当然，听力就是少阳就是。张仲景的六经传变啊，明显的可能会有，我讲可能哦，不是绝对，明显的会有听力减退的可能性的，一个是少阳，一个是少阴。那少阳的那个听力减退比较多的情况是，觉得好像听到声音有遮一层东西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那天在哪个店里面啊，那个店员小姐是戴个口罩，就我们台湾人很喜欢戴口罩，你知道就为什么呀？因为要防流感什么，是不是啊？这个也是我们，因为 我爸爸是这个西医当局，就是在卫生署这种地方做事的嘛，所以我们台湾这个医学常识啊，基本上当局是采取一个愚民政策啦，就是说像我爸爸那个时候啊，他卫生署在 SARS 流行的时候啊，那个楼下的那个卫生署楼下的那个有一个什么麦浩斯啊 PC Home 那个公司的人啊，去检举卫生署，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卫生署的人在流感期间都不戴口罩，但是卫生署会叫你们群众都要戴口罩，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决定。什么叫政治正确的决定呢？就是因为我爸爸就说这个 SARS 为什么要戴口罩？这个东西就是滤过性病毒，对不对？滤过性病毒就是连陶瓷的过滤器都钻得过去的东西，叫滤过性病毒。那为什么口罩可以把它挡下来？那就说这个不科学嘛。但是呢，你就可以跟群众说，因为怕有人的口水直接飙进你的嘴巴啊，所以就戴个口罩，就听起来也很合理嘛，是不是？所以就帮助口罩业啊赚钱，这样子推广经济发展，这样也很好。但是卫生署里面的人就觉得戴这有什么用啊？要中标还不是就中标了？那我爸爸反而是说，SARS 的话不是说是在体温比较高的那个当下传染性比较强吗？那你就量体温吧，对不对？就是拿个那个侦测体温的机器在门口，在公司门口挡着，你体温过高就不准你进公司，这样就有希望了，是不是？那哪一家公司会这么做啊？宁愿 全公司都在 SARS 死掉，也不会喜欢员工不来上班的。然后呢，还有从前台湾有流行公筷母匙，吃饭公筷母匙，现在也大陆也是这样了，对不对？那公筷母匙是为什么？是因为台湾曾经有这个 B 型肝炎、C 型肝炎，对不对？说是用公筷母匙吃饭比较不会感染到肝炎，是这个来源开始用公筷母匙的。那同学，你们大陆人用公筷母匙是为什么呀？是要防什么病啊？啊？就感觉上卫生，对不对？事实上啊，我们这个卫生纸啊，在做的时候啊，如果没有用那个特级强力的那个很毒的消毒剂，通常卫生纸这样拆封啊，它就是细菌培养基。你说，哎呀，这个东西不干净，哎，怕手摸不干净，我拿卫生纸包着吃，这个细菌比你的手多很多。好，这是，那所以这个公筷母匙呢，也是让人民安心的神话，因为呢，你搞不了，为什么呢？因为 B 型肝炎、C 型肝炎都是性病，就是在性交的时候血液接触，或者在生孩子的时候那个阴道蹭到小孩这样感染的，就是这种病毒，B 肝、C 肝、艾滋病都是这样传的，所以它本身是性病的话，应该是同床不要带保险套吧，而不是同桌要用公筷公匙才对。可是呢，就是政府呢，就是觉得反正给民众一个啊，就是凑合着用的方法来安定民心为主。因为呢，像西医也知道，就是说对于病毒性疾病，西医并不是很有办法。就是当然，最近这些年其实抗病毒的药物组合也越来越发达了，什么肝炎都有越来越好的特效药，这倒是真的。但是呢，在这种流感这种就是什么进化赶不上变化的那种情况啊，那基本上是不太有办法的。结果从前台湾有一个很有，应该说很诚恳的官员吧，然后在就是卫生当局的官员，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但是就是新闻记者什么的采访他，怎么办呢？署长什么这个流感来袭，我们该怎么办呢？那老老实实一个西医，就是应该没有什么办法，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所以请大家祈祷吧，结果就被轰下台了。就是说实话是不可以的，这政治不正确的啊。那这个，为什么一个口罩要讲到这里去？对不起，只是说，就是说我那天听那个店员小姐啊，就是戴个口罩，她跟我讲多少钱啊，要不要什么开统一编号，还是不要发票，我都听不清楚她在讲什么东西，就是好像听声音有戴口罩讲话那个感觉，那比较倾向于少阳病。那你可以把脉嘛，脉是浮弦的，比较好确认，那你也不需要这样子那么辛苦的抓这些零零碎碎主症。那至于说少阴病的那个耳力、听力退化啊，那就真的是好像是，就好像是真的听力退化了，就是听不太到的那种听力的弱化啊。那这个，然后呢，这第二条呢，只是在强调一件事，就是少阳病的治疗法不可以用吐法或者下法，因为它的病邪是在末往腠理之间，所以你用吐法下法都够不到。因此呢，当然也可以不可以发汗。那第三条就讲说不可以发汗啊，那就是脉比较偏弦而发烧的人，通常都掉到少阳了。所以呢，如果这个人发烧脉偏弦，你就要知道不可以发汗啊，发汗了整个人干掉了，就会说胡话了之类的。然后再来第10.4条呢，那这个其实还是我们知道的少阳病，这个胁下啊，肋骨胁这个淋巴这边不舒服，然后呢一直在那边犯恶心，然后烧一烧又不烧，然后脉沉弦啊，其实脉沉弦也好，浮弦也好都可以。然后第10-5条呢，柴胡烧药只是甘草汤，这个方也讲过了。现在的话就是这个人呢老是气上冲，然后呢胁下常常痛，然后常常会消化不良。但是呢，这个柴胡烧药只是甘草汤，我也说其实我们今天抓的主症啊，比较好用的就是这个人的消化系统的情报传输的混乱，所以呢他就是你吃了饭之后就这里那里都不舒服，这样当做主症比较容易。那真的符合这一条的好像少一点。可是呢吃了饭以后这里那里都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呢，因为唐朝又发明了温胆汤，那温胆汤也很好用，所以你基本上你要开，然后它药物结构跟这个方法不冲突，所以我觉得你增加性价比的话，你比如说你本来啊要平定这个吃了饭这里那里都不舒服的这个消化情报混乱的这个问题啊，你可能单吃温胆汤要吃4克科学中药，单吃柴胡烧药只是甘草汤要吃4克科学中药，但是你如果加到一起吃的话，可能这个1.5克那个1.5克加在一起就可以了，就两个方合一的话可以提高性价比一点。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被这个人呢被误用了吐法、汗法、下法，医坏了，那已经坏到不是柴胡症了，那就不要再用柴胡汤了。那这个话题也很无聊啊。那另外一个10.7条是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呢，其实它的这个说法的反面是支持到那个唐朝的温胆汤的理论，是这样子。他说，如果一个人啊少阳啊有热的话，这个人会非常想睡觉，也就是人的少阳区。如果偏热的话，人会嗜睡， 那温胆汤说治偏寒，所以这个人失眠。但是诡异的是，温胆汤的药性其实是寒的，温胆汤不是暖药。就他说我要让你的胆能够温，所以发明一个汤叫温胆汤。可是温胆汤本身以寒热的象度来讲并不是温的，但是可能这个温不温的这个事情，他如果把能量的流动顺畅与否也加进考量的话，它到底是一个疏通少阳的药了。如果用温胆汤来讲，那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太阳少阳阳明都病的话，那这个人的三焦就会太热。他就张仲景说三焦太热的人有一个症状是很容易发困，然后一睡着就出一身汗，这个辩证点。所以同学就是记得小柴胡汤的主症点也有很容易发困，然后一睡着就出一身汗的状况。这个时候同学应该偶尔也会有吧，偶尔有，或者说感冒的时候只有头上有汗，这个也偶尔感冒会有，对不对？所以淡头汗出或者是一睡着就出一身汗，这两个都是挂到柴胡、哦、都可能是以一个调头汗出是打通三焦，那一睡着就出汗是调理下视丘的开机关机的功能、啊、什么盗汗不算，就是盗汗就是睡着睡眠期间的那个汗，我说过可能在金方来讲是桂枝加龙骨牡蛎的那个调理自律神经，但它不属少阳，就是开机关机那个事情是少阳，但是脱离了开机关机那个片刻就不是少阳，是另外一个向度的自律神经。 所以老师那个木盒子汗的那个汗并不是像盗汗那种冒发，是 我觉得都是出一身汗，只是盗汗的话是可能这个人睡着睡着睡着然后开始漏汗，但是木盒则汗是你很清楚你好像只睡了五分钟，但你就是睡着那五分钟忽然被你的汗弄醒了那种感觉。那再来十点八条的话，他就说烧退了人开始烦了，那三阳就已经走完了开始要病三阴了啊，那这状况现在不多。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十之九条是在标示说张仲景喜欢用呕不呕吐来标示少阳，就张仲景认为少阳病人都会喜欢呕吐，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人得少阳病不见得会如此，就汉代的人可能比较阴虚体质，所以少阳一有热那个呕吐就很激烈，但是我们现在是阳虚体质，所以那个少阳病的呕吐状况没有汉朝时候那么多、那其他的就不用看，因为已经大纲就讲过了，所以这是少阳篇这边在这里结束。那下一个出现柴胡汤的地方其实是太阴的有一个柴胡加减，对不对？ 对， 十至二十五啊，这个是这样，昨天有同学下课的时候来问我啊，说这个导师老师这个同学也是肚子，这个不是特同学，这个条文也是肚子痛咕噜咕噜的肚子痛，那不是前面阳明篇有一个附子革米汤的吗，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人他就是这里也是肚子咕噜咕噜响的然后肚子痛，那跟那个附子革米汤怎么分呢？那分的点就是这个肚子痛是拉肚子的，就是拉肚子的肚子咕噜咕噜响然后肚子痛，那太阴病本整个病就是在一个拉稀的状态下度过嘛，大部分都是拉稀的状态，那所以这个跟附子革米汤就附子革米汤是阳明区块有冷痰粘在消化道里面，你要把那个冷痰打掉。那这个地方呢是太阴区块啊，它有这个自律神这消化道的情报传输的混乱造成的肚子痛，就是这个肚子不知道哪一根肠要往哪里摆的那种肚子绞痛。那张仲景治疗拉肚子的法是这样子啊，就是要不要不要说张仲景，应该说张仲景在太阳篇有一条很重要的条文。那个条文是要带到那个赤石之与余粮汤这个条文的，就张仲景他说如果你比如说啊，张仲景在太阳篇的故事情节是这样子，如果你就是一个葛根汤症两条筋都生病的时候，那忙不过来本来就是会拉稀的，那这种情况你就两条筋都清干净了再看通常自己就好了，那如果这个人还是拉稀的话，那有可能就是根本脾胃虚寒的拉稀，所以可能是用理中汤或者理中丸，就是暖脾胃来止这个拉稀。当然，以暖脾胃止这个拉稀的前提，就是你那个拉稀不要烫屁股啦。黄芩汤的拉稀，葛根黄芩黄连汤的拉稀，跟 这个跟那个厥阴病的白头翁汤炖的拉稀都是烫屁股的，就是你要不烫屁股，就是单纯水泄。那这个时候就是暖中焦脾胃就好。那如果暖中焦脾胃还不行的话，那还有一招，就是肠道里面会有水，是因为你肠道没有把水吸收了，排到弄到肾脏的系统去，所以要利小便法可以让肠道吸收这个水。那所以利小便让肠道吸收这个水，如果是后代方的话，就是用大量的车前子这味药，就是大量的车前子能够把肠道里面的水就吸掉了，送到膀胱那边去，那这样子肠道就干燥了，就不拉稀了，这个叫利法，利小便分消法。那其实葛根汤的用葛根的法，那个中医叫做逆流晚舟法，就是逆着这个河的运行拉那条船，就是把你掉下的水气再拽回去。葛根法就是逆流晚舟法。那这个利分消小便法，如果你是用经方的话呢，在太阳分消小便法的好用是五苓散。那如果是在少阴的话，肠道肾阳虚不吸收水，那个时候的肠道残留的水分拉稀，那个闷闷痛的拉稀是真武汤。少阴病的闷闷痛拉稀是真武汤主治。啊，当然拉稀如果是带着那个饭渣渣面渣渣，那个是四逆汤。那这样的一个排比之后，太阳篇的那个条文是要带出最后一个，就是如果这些方法都治不好，你的肠就是滑，放个屁屎就出来那种，那是尾驴不顾。那个时候用赤石脂跟羽鱼粮这两个矿物药来把你的尾驴收固。所以刚刚同学练过那个问练内功练道家的，其实赤石脂羽鱼粮这种东西就是纯粹的练功药了。但是问题就是，如果就是我们那么在意的，就是中医道家的系统，包括黄庭经都那么在意尾驴顾不顾这件事情，但是我是觉得讲白了就是，你如果能够副交感神经得到开展，自律神经不要那么紧张，人就不会那么容易流失元气了。那但是这个根本上性格上的问题不处理的话，你光是用一个赤石脂羽鱼粮去顾尾驴就没有意思了。那羽鱼粮是石头里面的河里面啊，有时候有大石头，如果那个大石头打破了啊，里面有那种稀稀的石头芯子，像是蛋黄一样的，那个东西叫做石中黄。那石中黄干燥以后变成石中黄粉，就是羽鱼粮。那这个，那当然就是羽鱼粮，就是大禹治水啊留下来的便当放到今天的意思了，听起来也是馊掉了。不过就是说因为是大禹的便当，所以很会治水，所以你的这个河里面的大石头是中流之砥柱，所以你那个身体里面的水精之气要滑脱的时候，有中流砥柱帮你挡着，然后再有赤石脂帮你焊接气血，啊，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神话，就是童话故事象征性，但是效果也还是有的。就是治疗滑泄的话，用那个方子来固尾驴，啊，那这个也，其实那个滑泄都有一股奇怪的臭味，一般称之为大肠油的臭味。不过这也是题外话了啊，反正就知道是滑泄，就是用那个来治就对了。所以，那这个地方的这个小柴胡汤加茯苓白术汤，因为太阴病脾胃的力道是不够的，因为不够，所以基于这个要分消小便法，就这个东西它虽然是太阴病的拉肚子，但是里面是假少阳的，因为它假少阳，所以它这个肚子痛的拉肚子是肠道机能混乱的咕噜咕噜的肚子痛，就肠道以一种不对的方式乱蠕动，本身的这个韵律节奏都不能够调和，不能够同整，不能够同步的时候，就变成肚子绞痛了。所以要调整这个肠道的机能，写这个讯息的不整合，用小柴胡汤。然后这个稀稀的水，想要用分消小便法让它出去，那用茯苓跟白术加强肠道吸水的能力。那所以呢，这个状态啊，其实讨厌的是呢，它不太有小柴胡汤的症头，所以他就说，如果要说症头的话，就是吐逆，而且就是一直在要吐，然后肚子发冷，然后脉沉紧。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实际上要找脉沉紧不是那么容易啊。那以这个情况来讲，就因为太阴病啊，本来那个脉就是塌塌软软的脉嘛， 那你说这个人拉稀，正常的太阴病的脉应该是塌塌软软的，可是他居然是沉在那里的脉里面有一条弦脉，这个感觉，然后又伴随着一阵一阵的呕吐感，就是你要辨别得出他是太阴里面夹少阳的肠胃功能混乱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情节。哦，所以其实太阴病的水泄，李中汤这本水泄往往就是哎呀，就是清清冷冷的，一直要拉，一直要拉，这样的故事情节比较多，很不太会肚子绞痛的。但是这个不能这样讲，因为肚子受寒了，理中汤主之绕脐痛，那个是胆痛的。但是肚子受寒的痛，那个绕脐痛，你同学有没有肚子受了冷，然后肚子痛的经验有没有过？那那个痛法你有没有知道什么感觉吧？那个不是肠道咕噜咕噜乱窜的痛，这是这样一块的地方，就是直挺挺的痛，对不对？那用就是那种太阴寒的肚子痛是这种直挺挺的，就是这一块就是痛，单纯的就是痛。但是少阳的功能混乱的，你是会觉得你的肠子在乱动的痛。那你说这个方子能不能治疗某种肠道机能的混乱，或者有人说什么肠燥症？就肠燥症呢，它是这样抓大主症况，有的时候是挂到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有的时候就是完美的小柴胡汤，有的时候睡不好人，那就挂温胆汤。那这个方如果是肚子发冷，又在里面咕噜咕噜乱搅的，那然后又偏向拉稀的，那就用这个方。但这个主症点也给的比较稀少吧，就不是人人都会生到这个病嘛，啊，所以就看一看就放过啊，到时候万一发生的记得来查书就好了。那再一个下一个小杂物汤出现在哪里？ 11.102。 啊，那个是厥阴的小杂物汤加茯苓对吧？嗯，哦，等一下啊，102还没有到，这11.102这也是超级好用的小柴胡汤主症，发烧又吐，小柴胡汤就开下去了，就不管3721了，又发烧又吐。当然这个大人啊，发烧而吐啊，不见得完全是挂到这个小柴，但是小朋友这样的情况就好多嘛，对不对？那小柴胡汤也是百发95中嘛，对不对？就先这样开始吧。如果虚了的话，就给小朋友再补一点那个当归黄芪建中汤就好了。那再来下一个。 11.123。 啊，那这个地方是厥阴病的后面了。这个是这样子，这个是在讲啊，这个病人他是小便啊滴滴答答，就是淋病的淋啊，小便一滴一滴的。那就是今天说的什么尿道发炎了。那这个尿道发炎的治法，张仲景，就是小便不利的这个方子，以厥阴篇的最后这一条，他说这个痛啊是一直连接到肚脐的，也就是那个小便的那个痛啊，那个尿道的痛有扯到肚子的，那就有可能他是厥阴病的尿道炎。那张仲景采取的方法是小柴胡汤加茯苓，茯苓帮忙利这个水啊、哦。那这整个小柴胡汤的结构有点像是把厥阴那个发炎的热从少阳的向度把它抽拔掉，就是从楼上把楼下的病气拽出来。那么其实呢，在常用治小便方的，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用的，其实不是这个汤，就是。在《金匮要略本》里面，也不翻讲义，我用讲的同学听懂就好。有一个方叫做蒲灰散，同学有就是这个蒲灰散就是单纯型的小便尿不出来。这个东西男生好像没有很多，但是我记得我们家哦，我的外婆是有这个毛病的，就她有的时候就会好像忽然因为尿道炎，她的小便就一滴一滴都出不来了，然后她就冲到那个什么西医诊所去打一针消炎针，然后小便就出来了，当然是这样的故事情节。所以就是女生，你们有听过其他的女性是这个样子的吗？有吗？ 肾结石的时候也会尿不出来。 哦，那肾结石就另外算好了啊。但另外，那这一种的尿不出来呢？蒲灰散的做法是。 拿菖蒲烧成灰，然后再加上滑石，就是滑石也是细绵绵的粉嘛，菖蒲灰也细绵绵的粉，就两个调到一起。因为滑石是能够沿着这个尿道把那个湿热之气清掉的，就像治中暑那个六一散也是走这个路。那在它一路清湿的时候，菖蒲就是专门用来开窍的药嘛，像癫痫发作用菖蒲开脑窍。那菖蒲烧成的灰呢，但是蒲灰散要怎么使用啊？历代是这样子，如果你是一个点的小便不通，这个蒲灰散呢就是用吃的菖蒲滑石，菖蒲灰加滑石粉。那有同学问说，这个菖蒲是要烧叶子还是烧根？那答案是都可以。那中药房买到的是菖蒲根，但是呢，你如果要家里有种菖蒲的话，我觉得菖蒲叶子枯了就摘下来留着，然后有空就一起烧掉变蒲灰散也可以。好，就是整株整株烧就也 OK 的。那另外就是，如果这个人是全身浮肿，就整个人啊，这肿得像那个周星驰电影里面功夫那个蛤蟆功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就是那种超夸张的水肿啊，据说就是用麻油啊把菖蒲灰，这时候也不用加滑石了啊，就是麻油把菖蒲灰调成这种污泥状，把这个人涂满全身的皮肤，那他身上会打通那个水路，让他的水能够退掉，就是你怎么样都搞不了的水肿，蒲灰散用麻油涂全身。那这个还后面还有没有小柴胡汤？还有下面几条？ 12.40 啊。这个是这样子，感冒已经好了，你以为你自己就是菜后片了啊？你要念叉后也可以了，随便。就是感冒已经好了。然后你去上班的时候呢，结果又好像微微的又烧起来了。那这个当然不是绝对是小柴胡汤，因为这个汤的隔壁啊，就有一个方，前面一个方就叫做栀子，枳实栀子豆豉汤。这个汤啊，说是如果你感冒好了之后又累到了又烧起来，就用枳实栀子豆豉汤。那如果你感冒已经好了，可是你没有累到又烧起来的话，就用小柴胡。因为这个感冒好了也没有累到的时候啊，你这个身体说不定是因为你的整个系统还有正在感冒的记忆，还不太确定这个仗到底打完没有。那这个时候呢，就这样想吧，因为感冒好，你那脉象可能原来是太阳病的浮脉就已经不浮啦，对不对？所以说脉象上已经没事了，所以他有可能的理由是，一个是当然就是三阳感冒为主了啊，就有可能的理由是，这个人的少阳系统还没有很干净，所以就还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要休战，所以他还是要让你烧烧看试试看，那就把他少阳这边重开机一次，然后说不定他就清爽了，然后就知道说哦已经好了，其实不用烧了。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邪气没有清干净的话，有可能它是藏在人的缝隙里面，那你用小柴胡汤清一下缝隙也是可以的，就两个方面的理由。那至于前面的那个枳实栀子豆豉汤啊，栀子豆豉汤结构对不对？核心肾跟交心肾同学前面学过了，但是加一个枳实的话，枳实栀子结构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就是说我们一般现在的那个，比如说日本有发明一种西药啊，叫做克劳酸，你有人听过吗？古龙散，就是说如果你的肝脏遭到了疲劳，你要帮助肝脏就是消除疲劳，让它恢复原来的解毒机能，让你人变得比较 不疲倦，就用古龙散，是不是叫硫磺酸还是什么东西？不清楚啊，反正就是那一类的成分。那我觉得这个枳实栀子豆豉汤呢，就有一点像是类似那个东西的，以结果来讲类似那个消除疲劳的那个西药，但是以过程来讲呢，它就是让你的肝啊里面的那个，它其实这整个药的结构是很帮助顺胆管的啦，就是帮助肝脏排毒，这个结构会好像肝里面有一些代谢不好的脏东西，就是你累到了之后，肝脏里面的某种称之为负担的东西把它挤掉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汤剂结构有没有可能，你说帮，因为肝脏解毒的功能，半夏泻心汤也有帮助， 那你半夏心汤里面也挂一点这个枳实栀子豆豉汤，那这样子的结构啊，说不定就可以，就是会可以非常非常廉价的制造出一种效果很好的保肝药了。那当然这个药卖出去又是造孽嘛，对不对？大家觉得我可以消除疲劳，就更加熬夜，就更加不进入疗愈模式啊。所以但是就是药法来讲，那说如果那个人还有这个什么感冒刚好啊，消化都没有很好，就吃太多了，然后消化不动了，那汉朝的做法比较粗鲁啦，就是说加点大黄干把它把它拉掉，就是张仲景的做法是宁愿拉掉，不要再放在肚子里面消耗你的那个消化能力了，不然感冒的病会回来啊，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下面小朝汤出现在哪里？ 16:13 啊，那这一条的话，我就觉得可以当作废条了，因为呢，这个啊。它是讲一种特殊的感冒，不要说作废啦，它是合辙合拍的。它是讲说生过孩子的产妇呢，如果她感冒呢是又呕吐又大便硬又头汗出，只有头汗出。那这个前面阳明篇有讲过，有的时候大便硬而舌苔白的时候，是因为你山焦塞住了，所以那个大便才干掉，对不对？所以这地方只是在标示一种产妇可能会有的特殊的感冒，是三焦塞住的，所以她呢又大便大不出来，又只有头汗出，要一直呕吐。那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你就用小茶壶汤通三焦，这个扩张这个所谓的腹腔血管，那中间的道理都是有点胡掰瞎掰，我们就不看了。可是呢，我们中国人治疗产妇的感冒其实很怕伤到阴，因为他已经失血了。所以这条希望同学不要误会，不要以为说是产后的妇人感冒就要用柴胡汤，不是这个情节的，而是刚好他还是有完美的柴胡症的时候，那还是可以有病则病受之。所以这个是不是小柴胡汤的就是很好用，而是勉强也可以用的那种条文。那至于产妇的状况如果有风邪的话，其实以保守的来讲的话，宁愿用那个什么当归，就是这个是我这边讲义忘了收录的，就是那个金匮要略后面的补充条文，那个唐代的做法，就是宁愿用当归黄芪建中汤稳稳的补住他的这个元气，然后慢慢慢慢往外推，不然的话民间方的话就是黑豆炒熟了去泡酒，用黑豆酒去吸收那个风邪，就是尽量用补药缓缓的把它推掉，就不要那样子用太伤血伤气的感冒药了。那发汗法也不是那么倾向，那当然我说也有中医用那个什么生姜也加量，也加人参，白芍也加量的宋本辛加汤，因为桂林本辛加汤是芍药减量嘛，但宋本辛加汤芍药加量的话，就还是有点护住血的感觉啊，所以这个地方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所以小柴胡汤的旅行结束了没？19啊，那这个又是产后啊，那这个地方宋本根本不是用小柴胡汤，所以这个是个疑问条，因为这个实在是这个。感冒实在太复杂了，头痛、怕冷、发烧、心下闷、干呕，又有出汗，就是说还有一点汗。那宋本的用方不是小柴胡汤，所以这个情况是一种阳虚型的感冒，那也是产妇最好开药不要伤阴啦。那宋本在用的这个方，在这个地方不是用小柴胡。而事实上桂林本人这条也不太可信赖，宋本是叫做用羊蛋汤，用桂枝汤加桂加附子，也就是在这个状况下，你简单来说就是啊，这个恶寒发热本来一般般的情况是要用麻黄汤的，可是对产妇来讲麻黄汤太凶了，所以就桂枝汤里面再加上肉桂护住命门之火，再加上附子，就是用桂枝附子汤的打法，因为它汗孔是全部开开垮垮的， 所以这种汗孔开开垮垮的，持续有在漏汗的啊，产妇感冒，你千万不要误认为是麻黄汤症，就是什么怕冷就开麻黄汤，不要。他说这个时候宁愿开桂枝加附子汤，照这个特别虚的状况去打，不要以为这个人撑得住啊，这样的一个条文。好，还有吗？好啊，所以这小柴胡汤的这个在《伤寒论》里面，这里出现，那里出现，每一个出现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张仲景使用它的一个面相。那我们还要回头看小柴胡汤两个变化格局，就是柴胡桂枝汤跟柴胡桂枝干姜汤。那这个柴胡桂枝汤跟柴胡桂枝干姜汤，我希望同学在听我讲这个的时候啊，要有一点心平气和。怎么讲呢？就是这两个方，我今天这个课堂里面提供的辩证点不够好用，所以你这两个方啊，你姑且就是听听就把它放一边。我认为这两个汤你会开始感觉得出这个人就是要吃这个汤的时候，是你用这些经方，这些好用的方用过一两年以后的事情。就是简单一点讲，就是我曾经看到龙帅江老师啊，看到一个人就说，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你要用柴胡桂枝干姜汤，但是那个一眼就看得出来啊，是因为那种你如果是那种老娼的话啊，你日子久了你会认得出来，有一种人的个性就是控制狂，然后常年的控制狂，然后他的那个三焦已经烧得有点干掉又冷掉了。就是那个，其实我如果今天要教你这个辩证点，其实非常容易。就是你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会知道你什么事情不合他的意，他会瞪你的。就是你会说我会被他瞪的那个人，就拿这个当辩证点最简单。就是我不行啊，我这样子，我跟你怎么样？我跟你再多讲电话，老公会瞪我。那个。就是不合他意，他会给你脸色看的，那个就是柴胡桂枝干姜汤症，这样子比较简单了啊，就什么辩证都不要学了，什么少阳病到末期有阴症急转，就是反正就是控制狂到内伤就对了。那这个那柴胡桂枝汤的话，就还有一点有形的身体可以讲讲啊。柴胡桂枝汤在哪一条？请问太阳篇的哪一条？好好，这个太阳篇的主症啊，是这个病人呢胸胁闷为结啊，张仲景的满面闷，就是这个地方呢觉得好像从胸口到肋骨啊卡卡痛痛的，这样的感觉，一点点卡卡痛痛。那至于说小便利不利也不管了，就但头汗出，往来寒者，心烦者啊。那这个东西呢，主要是我觉得柴胡桂枝汤这个方，一半柴胡，一半桂枝。那这个地方的，哦，对不起，不对，我翻错页了，看成柴胡桂枝干姜汤，错错错，就是枝节繁藤才对，对，那是柴胡桂枝干姜汤。这个前面啊，前面这个柴胡桂枝汤，张仲景的使用啊，其实他在。张仲景用这个汤是在看说，这个人虽然是就是有点桂枝汤症，可是又有点发恶心。那如果他的身体是有痛痛的，就是这里那里，就是肢节烦疼，就是身体这里那里都在痛，而那个痛的感觉不等同麻黄汤，就是麻黄汤跟少阴的附子汤的那个痛哦，都是骨节酸痛，但是柴胡桂枝汤的痛，或者交月逍遥散的痛，就是气不顺的痛，是这里那里很零碎的痛，就是肉的这里那里很零碎的痛。那也就是说，那种零碎的痛，或者甚至大大一部分的肋骨痛，那这个汤比较好用的哦，就是这个人的人生都是一直当那种乖乖牌，就是活得很郁闷。然后今天在公司又受气了，又当受气包了，然后这里那里都在痛的， 这个时候用财富贵章好用。但是张仲景他条文自己的书写啊，张仲景在表达的是另外一个向度的事情。张仲景在表达的是，这个人是一半太阳一半少阳，就用财富贵之汤，就是张仲景有隐含这个意思。所以呢，后代的很多医家在归纳这个方剂的时候啊，都会觉得说，这个病人的病邪一半在太阳一半在少阳，那就太阳要一半少阳要一半就很刚好。但是这个东西却不符合实际的临床操作经验，因为实际的临床操作经验是什么？桂枝汤症、葛根汤症、麻黄汤症挂到柴胡症，直接用小柴胡汤就医好了，所以并没有这么一回事。所以这样子扣来扣去，我就觉得它剩下比较有用的地方就是肝胆之气 不畅顺的那个身体这里那里都在发痛这件事情。那另外就是所谓的支膜病变，是因为中医的临床现近代的临床发现说，你有什么东西是皮肤底下那个脂肪有变异或者发炎的，那你用这个汤它刚好就是打到那一层，你可能是带别的药进去了，那刚好打到这一层的话，那也是老同学说的，就是说这个柴胡桂枝柴胡桂枝汤就是吃了之后啊，特别容易脸色变好，就是由内而外，所以说保养脸部皮肤，就是以内服药来讲，老同学的使用经验是觉得吃了气色特别会好的是这个方。当然在老同学这样使用之前，我从前的一群中医喜欢中医的朋友认为气色变好的是黄芪五物汤，因为总是把气血输布到表面嘛，硬撑也给你撑好一点。那当然一般般的话，如果你血气不足，脸色惨白晦暗，那当归补血汤也不错，喝了之后气色就会变好。那至于说，因为它关系到皮下的脂肪的脂膜那个地方，所以我还没有开始做这个研究，但是丢给同学去想了，因为有些同学很会做产品，就是这个汤的结构，如果你拿来做减肥药，你挂进什么东西，它会是一个好的减肥药？就是你拿柴胡桂枝汤当做框框来带什么荷叶山楂薏仁减肥茶之类的，那你加上这个框框以后，那个药性就会更加的作用在皮肤底下的脂肪，那你的性价比就提高了。就比如说你的荷叶山楂薏仁茶里面，你可以偷加一点中药，而不是掺西药，而是掺中药，掺一点点柴胡桂枝汤的科学中药当引子，那就把它这个性价比拉高啊，这样子的做法。那曾经2013年下旬吧，上海的李欣老师来我的课堂讲课啊，当然我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有诚意的，把我那堂课的收入拿出大半来酬谢李欣老师，就看他的脸色非常的萧索，那我才发现原来大陆的中医老师是拿很多钱的哦，就是我的那个台湾那个课堂的那个钱，我自以为哇割肝割肠的这样子给你，让人家觉得这么少，就是我台湾的班很廉价的啦，挤不出那么多钱，但就是此事后话附提，他也没有责怪我啊。但是那个时候呢，班上有一个男生同学是这样子说，他说他呢就是肋骨痛啊，肋骨痛，那他就看到父亲主，比如说他这样说，他说他在，他就问李欣啊，他说我这个肋骨痛啊，我看到那个父亲煮的那个方里面有一个治疗肋骨痛的方，里面比较什么用止咳什么破气之类的行气畅气这些药，结果呢我吃了这个父亲煮的这个肋骨痛的方就更痛了，然后呢我又试了伤寒论的柴胡桂枝汤，然后呢吃了之后就觉得好像没有好也没有坏，好像好一点点，然后呢那同学说那我又再吃了食后代方的加味逍遥散就有好比较多，那问李欣老师说这个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那李欣老师就讲给他，你说这样子，你这同学我一看你就是一个很虚的人，真的是很就是看起来瘦瘦的惨白惨白的一个人，他说因为你体质上已经很虚了，你这个所谓什么肝胆之气郁结的这个肋骨痛， 它就是因为你太虚了，所以肝胆之气才会郁结的，是虚到那个气行不动了。所以呢，你用了附清楚那个打通那个郁结的方，里面都是破气的药，所以用了那个方子，你就更虚了，那你就更痛了。但是呢，柴胡桂枝汤就刚好是不补不泻的结构，就也吃了也不会更虚，也不会更实，所以就不好不坏。但是加味逍遥散就有一点补肝了，所以呢，稍微有点补性的，那你这个就会比较好。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受了生了，就是受了委屈，生了闷气，这里那里都开始痛起来的话，你会要知道这个东西的进退。就是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最近受委屈的时候，你人也是很累很虚的，那你就吃焦味逍遥散算了，或者再吃更补肝一点的，就是焦味逍遥散再加小建中汤。我前几天不是说焦味逍遥散在日本的医家跟那个龟皮汤一加一有大于二的效果吗？那其实那样的结构是日本人喜欢拿来治疗女性的那个情绪的什么忧郁啊、不舒服等等，用这个跷跷板来跳。那当然真正的忧郁症的话，就是叫我在这个课一开始就讲说什么要破肝阴实的益肝散加上大补肾阳的，比如说四逆汤之类的，这样两头搞。那至于刚刚的柴胡症啊，我们有讲到那个三阳合并喜欢睡木合则汗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木合则汗只是嗜睡的话，那个是少阴的阳虚啦，那个是要用附子加的比较多麻黄细辛比较少的那个麻黄附子细辛汤来打通你少阴经让你开机啦，啊，那个是另外的治法。所以单纯型的嗜睡精神不紧重，那个是少阴病的麻黄附子细辛汤。那所以呢，就是肋骨的刺痛，用柴胡桂枝汤的话，你要分虚实。然后呢，生了闷气的啊，这里那里手脚痛，这个方或者附清主的全身都痛的那个方都可以用。那至于说皮下指膜病变，就你想要把什么药性，你想要作用到你皮下有油的那一层，你用这个方当引经药。这样子来看待这个方比较简单。那但是呢，什么这个感冒有点挂到太阳，有点挂到少阳，我不能完全否定这件事，只是临床比较少看到。那日本人拿柴胡桂枝汤干什么呢？就是治疗只要天气一变就天气一变就容易流鼻涕的那个鼻子过敏，就是不管道理，实际上来讲也蛮有效的，就是天气变得就容易鼻子过敏的，说不定也是身体里面对治外在的环境的反应有什么紊乱的地方，所以你用这个地方做一个微调整，有时候蛮有效。但如果没有效，代表这个人比较虚寒的体质。那这个时候，我如果岔题讲到鼻子过敏的话啊，这个东西的治法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鼻子过敏的患者，就是天气有变化，你就会容易流鼻水什么的，打喷嚏之类的这种患者，你首先呢是要分辨出来，你是天气变干的时候的过敏，还是天气变湿的时候的过敏？是有 你听过有一种病是什么叫花粉症，对不对？那个也就是说，你如果是生活在，有没有人是在加拿大鼻子过敏的？有没有？就是请问同学，有没有人有经验到他你的鼻子过敏是天气干燥的时候比较会过敏？有吗？有。那有没有人的鼻子过敏是天气，台湾的人有没有人的鼻子过敏是天气冬天比较湿冷的时候容易过敏的？有没有？也有啊。所以呢，其实鼻子过敏的通用方式就是打到鼻腔的方剂呢，葛根汤，不是桂枝加葛根汤啊，用麻黄的葛根汤。因为很奇怪，桂枝加葛根汤走在太阳经，有了那个麻黄汤走阳明经，基本盘是葛根汤。然后呢，把鼻子受的寒气推出来的药物啊，是我觉得经方来讲用麻复兴，如果你麻黄耐受度不行的话，就要用十方的那种有辛夷的那种药。但是辛夷啊这个东西把鼻子里面的邪气逼出来的时候，它是从脑子逼，所以辛夷吃多了伤脑气，所以我觉得有麻复兴结构可以用的话就用麻复兴。 所以基本盘是隔根加麻腹心。但是如果你是那种空气变干的时候容易发作的，代表你的整个呼吸腔是一个怕干的呼吸腔，就是一个偏，就是体质来讲的话是一个肺阴虚的体质。所以你治疗这个鼻子过敏的时候，你要用很多很多的温和润肺的药。那至于是偏凉的还是偏热的，要看你是干热的时候过敏还是干冷的时候过敏。这样听懂吗？就是润肺药而暖肺，或者润，就比如说单纯的润肺药，比如说清燥救肺汤加生脉散好了。如果你是干冷的时候容易发作，代表你肺还寒啊，所以你清燥救肺汤加生脉散，再合上甘草干姜汤，把肺烘暖一点。如果你是天气是干热的时候过敏的话，那你反而要加一点去那个热风邪的凉爽的药，比如说桑菊饮之类的。那至于说过敏的鼻涕啊，如果是黄脓鼻涕的话，主轴就葛根汤加石膏桔梗嘛，加生石膏桔梗，这是黄脓鼻涕的标准打法。但是呢，有一种东西一般称之为过敏，其实你就是这个鼻蓄脓都不怎么清爽。那这个东西要动用到《黄帝内经》里面的一句话，《黄帝内经》说，一个人如果胆经的热啊，钻到脑的话，这个人就会鼻子这边容易不舒服。他说心胆胆的话是这个地方，这个是我就是安全的安，在翻书一书的一页两页的页啊，这个地方会痛苦，然后开始鼻涕流个不停。《黄帝内经》说，胆热移到脑的时候，人会这样子脑漏。所以呢，有一路治这个常年就是不关系到气候的，就是乱流鼻涕、乱滴鼻涕的，那个就是要把胆经传到脑的那个热气那条路把它修好。那这个呢是用温胆汤，就是把这条胆经的那个把热痰传上来的那条路顺干净，然后温胆汤再加一个指定它修这条路的定点药，叫做鱼脑石。就是你知道黄鱼之类的鱼又叫做鱼石首鱼，就是它的头里面有石头的鱼。那药房有卖，就是温胆汤的科学中药，比如说4公克，再加药房里面石首鱼的鱼脑石磨成细粉，然后1公克这样子吃，一般家常来讲也很有效。就是这些加减进去你自己，因为这个东西我只在说，这个东西你就是加加减减拼拼凑凑了啊，东加一点西加一点，你到最后会反正就这几路打法，肺的阴阳虚实搞定，体质的大寒大热搞定，对不对？就是如果你这个人根本就是很虚很虚的话，那我根本就是要治你的鼻子过敏，就是你是从底下虚寒到上面的嘛，这边根本没有抵抗力的嘛，什么外面的东西刺激一下都不行，那我打底根本就是小建中汤加泡附子加干姜，就是这样子来打这个底。就是你如果有这个需要打底就打底，不需要打底的话，就肺的阴阳虚实寒热都调对，然后把这个过敏源打出去的啊，葛根汤或者小青龙汤加，就是葛根汤也可以，小青龙汤也可以，柴胡桂枝汤也可以，挂麻附心这样就可以了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来操作这个。那至于说柴胡桂枝干姜汤啊，他的少阳病而有阴症积转，那他的这个方呢，因为他也是柴胡半斤的，所以他你看他就是小柴胡汤的一个基本变化。那这个汤呢，他的这个汤你可以看到它的结构是这样子，柴胡汤的变化呢，他加了干姜，代表这个人的体质是比较偏寒的，可是呢他的那个用来走到你的三焦淋巴里面啊，又有牡蛎壳又有瓜蒌根，就代表这个淋巴啊是已经又干又结硬硬的，就是干掉的淋巴要用瓜蒌根跟着柴胡去润它，然后牡蛎壳是里面有硬痰，可是这个人的体质呢现在其实是已经有一点虚冷型的体质，至少他的肠胃是已经虚冷掉了，所以这个会有这种体质，我就说这个方剂你就要倒推他的故事情节，就是这个人本身是一个控制狂，那控制狂非常消耗少阳的能量， 而且它在消耗少阳的能量的过程里面，是把少阳烧干掉的那种消耗。所以这个人一直有控制狂，一直有控制狂，一直有控制狂，然后他就一直把少阳里面的液体烧干、烧干、再烧干，等到少阳里面真的烧到都硬掉了、干掉了的时候，他的能量也用完了。所以他是一个没有能量的少阳，可是是一个已经烧坏掉的少阳。那这个时候，这个人反而体质整个会偏寒，因为他在这个事情上耗损了太多能量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所形成这样的体质，那有这样体质的人，可能这个人本来是 B 肝代言的，就变肝硬化了，或者甚至更严重就发肝癌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人以一个主症点来讲，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长年累月的这个人，都是有谁不合他意，他就会等谁，就会抱情景的那样的人。好，那这样的人其实还蛮多的，对不对？那甚至我是觉得啊，比如说我因为有的时候跟一些所谓中医大师品辈论交嘛，那我这个人嘴巴又是很糟糕的，有的时候就会说直接就吐他槽啊，那偶尔遇到那个中医大师身边有带这个中医大师的这种绝对忠实的臣服的这个疯狂信众啊，然后呢，这个然后就是要又是好像自命为中医大师的左右护法的那种人在的时候，我有时候吐这个大师一个槽，讲一句话损他一下，哎呦，我都看得到旁边的那个护法好像这边啪叽一下抱青筋一样的表情哦。就是那时候都觉得说，我去一趟大陆，真不晓得人家在背后要把我讲得怎么样，猪狗不如。这是，就是这种时候，就是你在一个体制里面，你会有很多你在那体制里面你扮演的这个角色，你就会以为你需要维护这么多规矩，可是却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没有规矩的一个世界。但是你自己里面规矩很多，人不可以这样，人不可能以那样，那人家不合你的意，你就觉得这样不行，为了你好，你要改。对不对？这样的控制狂，那又或者说，那个前两天有一个同学问我说，就是小孩要身为儿女辈啊，要脱离父母的掌控跟干扰，到底诀窍是什么？那我说，我刚才问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好像没什么诀窍嘛，对不对？就是他希望你成为的人，你列一张清单嘛，你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写另外一张嘛。那你就照你自己想做的那样去做嘛，就是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件事情，就像我妈总是希望我做一个社会面很安稳的，比如说大公司的 CEO 啊或怎么样的。可是我想成为的人，就是比较是香港的算命大师杨天命哥哥跟我讲的，你的命就是穷，不能留钱，留钱就出事，对不对？所以就是身无分文的，不停的花钱，不停的花钱，赚到钱都吓死了的这种人，就是我想成为的人，就是。因为我这样子我很贵气啊，对不对？不要钱的人最贵啊。那所以，但是这个实在是差很多，所以我妈妈看到我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纠结，就是她总是觉得这孩子是坏掉了。其实这也没办法，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当我妈妈觉得这个孩子是坏掉了的时候，他对我就会有很多的母爱啊，对不对？就是觉得说，哎呀，儿子，你这样不行，你这样子在社会上面不能好好活，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我妈妈最喜欢说的话就是你很奇怪，就人家会很讨厌你，很唾弃你，因为你这个人很奇怪，看起来就是有问题的人。当然在我的世界是说这样子啊，我这个人能够做生意，生意能够做得成。因为我要说，这是孩子的世界跟父母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你懂我的意思？就是在我的世界是这样子，有一个同学啊，他说他本来是完全不相信中医的，后来他先生介绍他来上我的课，他学了中医以后把身体调好，他觉得很赚。可他原来是因为他是西医界的人，他说他非常唾弃中医的。他说他先生劝动他来上这个人的课，他被劝动的那句话是：这个老师不一样啊。所以我的卖点是那个不一样，就是我作为一个比较奇怪的 reference 参考坐标轴是有价值的，就是那种不玩逼格，然后也不打大师牌，然后就很奇怪，就是你的，因为你正常时人的生活过得很痛苦，你要想要长点紫气，你需要我这个坐标轴来告诉你怎么样叫做怪，对不对？就是 就你需要一个叫做异常的标准来当做参考点。我觉得每个人存在价值对别人来讲都是一个参考点。那但是呢，我妈妈为了我好而做的很多事情，就我觉得到我过去到现在，我觉得我对我妈妈的母爱，就那个叫做母爱的东西，我每次都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所认识我妈就是全世界最想要我死的人。因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一定要消灭掉那个人，就是全世界最想我死的人就是我妈。那而且最可怕的是哦，当我2014年大病那场而没有死的情况下，我现在日子过得多好，周休七日，每年只要工作12个小时，一年出国9次，到处吃喝玩乐，这已经过得是好到不能再好了吧，对不对？结果我当我的人生到达一个我的幸福指数爆表，好的不能再好的时候，我妈妈在美国就陷入精神崩溃，躲在家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她不能面对这个事实。我小阿姨跟在台湾回美国跟她讲说，哎，中中过得很好啊，她现在钱又多，又一天到晚玩，然后人家也很喜欢她呀。结果我妈跟她吼，怎么可能？因为呢，我妈妈是一样这样子，每天她的母爱啊，她动的念头啊，就是想我死，想300次，她想我病死，想100次，想我穷死，想100次，想我饿死，想100次，这就是她的人生观。我想说，你有一个大仇人，你每天扎稻草人要他死，都没有我妈妈的爱我的时候动的念头那么虔诚。就是他绝不来看我过得多好，因为他只想相信我必死无疑，因为我不符合他的世界观，就是我在他的三观之中是没有容身之地的。但我的例子是那种比较极端的例子啦，就是我过得幸福了，我妈妈宁愿精神病发作躲在家里也不能看到这个儿子幸福，因为不符合他的三观。因为人只想看到他要看到的东西，那万一他到台湾看到我来，我过得很好怎么办？所以躲在家里面想他一定饿死，一定穷死，一定病死，也不要来看到。那当然我这是太极端了，但是我对那个同学说我的真心话，就是说任何来自于别人的控制狂，那个我执的目的都是要消灭你的心中之身，都是要抹杀你的灵魂的呼唤。可是对方都一定会说我是因为爱你，所以呢，要脱离别人的控制跟勒索跟种种的那些诱骗，我觉得最重要的核心技巧是你要知道人家告诉你我是因为爱你为你好的这些内容都是最毒的黑暗念波，就是你认出这件事是最要紧的。你自己还要心软，觉得他是为我好啊，我得点，我这都得领受他的好意啊，那你自己去吃那个毒，那我就没有办法了。那当然你自己也可能常常会觉得我是为你好才这样，那你要提防说你那个念波就是我执，要搞坏人家心中之神的时候动的，其实他灵魂的呼唤是在别的方向，你才会这样想要好他。就是我要说的是，这个念头就是认得出那个为你好而且很用力的为你好的念波，那个念波是一定要消灭你心中之神的呼唤，认得出这件事，你才有办法在能量的层面治愈少阳病。不然的话你少阳病没办法真的收它，你永远都会有那种你应该怎么样怎么可以不这样，那个控制狂的那个波动就在你的身体里面。所以要治少阳病你得这样治，从能量的层面要这样子，不然你就是一直会有一个控制狂的那个意识的 program 在里面一直在里面蠢动，你上扬病就是好不痛。那因为这样的人很多，为你好都是爱你的人很多，对不对？所以现在各大中医老中医一出手就小柴胡汤就对了，是不是？那有端逼格的人又多起来了，所以一出手就当威士忌加味汤就对了。现在中医开业越来越容易，都不要医术了，就看你脸色就知道了，对不对？医术的要求越来越低，反正吃的都觉得有效，有效真的有好了，因为病人太单纯明快了，中医很好当。好，下课了啊，那我们就吃完饭再回来。